Mm-hmm. Thank you.

请继续欣赏马可·伊维奇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交响乐作品全集第三交响曲《波兰和林米尼的弗兰奇斯卡》。 Thank you. Thank you.